第56集，我不改口。家附近的24小时便利店开着门，我索性溜行着，走过和季行辰并肩走过的路。 陈哥，你向天上看，今晚的月亮好圆啊。 正是追求季行辰的第10天，我没烦，季行辰都拒绝烦了。他吨吨吨地喝掉了我带给他的雪梨冰糖水。一连3天后，季行辰叫停了我的乐此不疲。毕竟啊，在他看来，现在的我对麻烦事并没有耐心。冰糖水是一早炖出来的，里面加了银耳、枸杞、红枣。如果不是怕药理成分太杂，我还想在里面加党参。耐不耐心的也要看跟谁，我捧我自己。 我成长了。 季行辰扯过我的手，拿出一管烫伤膏。之前我被石头割伤手时是季行辰帮我上的药，但这一次他将药膏放在我的手上之后就不管了。 我的咽炎已经好了，谢谢你的汤。 之前同居时，季行辰为我办事很顺手，知识我更顺手，现在跟我说谢谢，就连关心都成了礼尚往来。他身体康复，我很开心，但我又少了一个去见季行辰的理由。感情上再无前路的是我，季行辰总是向前看的。用一段新的感情去覆盖失败的感情是一种自救，我拿季行辰自救，季行辰自救自己。酒吧内的灯光迷离幽暗，但并不喧腾，偏向清吧。里面的人不少，三五聚在一起，多在喝酒闲谈。位置私密的卡座里，也有成双的人影在交颈亲吻。季行辰也是其中一员。掌握第一手夜场资讯的前来，因为季行辰出现在 gay 吧的事儿，跟我致电。 老板是我一朋友，多少沾点眼瞎，也不怎么认得大臣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 亲朋好友已经知道我和季行辰分开的事儿了，老板就算眼瞎，前来可不眼瞎，定然是确认过之后才将消息发到我这儿的。事实果然如此。前来也是意在将我们向复合撮合，但还是求生欲极强地说了句： 哎，别跟季行辰说是我报的信啊。 我脑神经气得直跳，很莫须有的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。硬要站立场，也该是25岁的我委屈，但我却说服不了自己不去嫉妒。他那么惹眼，不止我会喜欢。平时的季行辰衣冠齐楚，看着冷肃，原来也会坐姿懒散的与除我之外的人饮酒说笑。坐在他边上的男孩年纪像高了说也就20出头，手上还戴着个打篮球的护腕，笑容青春洋溢，即使殷切也不令人觉得腻烦。男孩不停地找着话题，季行辰回个单音，摇下头的回应对男孩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，边说边向季行辰拉近距离。季行辰大概意识到了，换了个坐姿，但并未对接近表示出强烈的抗拒。 你是单身吗？ 季行辰垂着眼喝了口酒，又很自然地应道： 单身。 男孩喜出望外地发出邀约，然而擅自坐过来的男人有如实质的目光太过阴恻，他悄悄指了指我，借着问话贴近季行辰耳语道： 你认识这个人吗？ 季行辰眯了眯眼，不咸不淡道： 认识。 男孩打量着我，目光在我的脸和车钥匙上来回巡视，由于气场实在不合，于是决定对他的唐僧肉从一而终。 你今晚有空吗？ 他没空。被打断开屏的男孩不悦地附在季行辰的耳边跟季行辰告状： 你朋友看起来好凶啊，有暴力倾向吗？像是要打人一样。 不是朋友，前男友。是挺狂犬病的， 你只要再在我腰上乱摸，他可能真会咬人。 男孩尴尬地收回揩油的手。纪行辰指节摩挲着杯壁上挂着的霜，喝了一口，轻笑，脸侧的梨涡隐现，冰冷又漂亮。他亦有几分遗憾地说道， 不过之前是前男友，现在什么都不是。 他否定我们曾经的画风，变成刀子直直戳在我的心口上。纪行辰说这些时如我一样漫不经心，我难过的与当时的他一样真情实感，我悲愤交加，脾气没炸，脑神经翻花绳一样疼得要炸了。这件事儿，我要编他个108000字投到树洞里。不对，树洞没了，纪行辰把我的好友加回来了，虽然是出于公事，我们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转圜的。我不想再听他说绝情的话，又想到同样被伤过的纪行辰，下意识地哄道，晨晨，是我不好，别生我的气了可以吗？等我反应过来才发现用错了称呼，但我不想改口。纪行辰也愣了半天才回神，像被冒犯到了似的，将酒杯拍回桌子上，冰与酒水洒了一桌。如果他是一只猫，这会儿肯定炸毛成刺猬了，跟我小学鸡是吵架的。 是稀罕跟你生气。 我有特别的哄人技巧，这下真的将人哄生气了。好好好，您宽宏大度，最有气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就是看起来酒量不是很过得去。纪行辰酒量是真心一般，虽然面上不显醉意，意识多少有几分迷糊。我向服务生要了块毛巾，亲手给纪行辰擦去手上溅到的酒。他反应迟钝了半拍，手指在我的掌心蜷缩了一下，没躲。现在回家吗？我送你。 不要。 那我陪你喝。陈哥，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陪你，别找别人好不好？我旁若无人，我口中的别人跟我找起存在感，呼喝道， 前任是吧？人家都一直在说不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不识相啊？ 这人也不知道跟纪行辰聊了几分钟就擅自亲近上了，又搭扯纪行辰， 哥，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玩吧。 我这样的外形条件都成前男友了，这个小崽子出门前没照镜子吗？是怎么觉得他会有机会的？凭他年轻？凭他比我还没脑子？还是凭他在昏暗光线下有几分像我的眉眼？啊，当然，他是低配版本的。哥也是你能叫的？我将拳风捏得骨节作响，轻笑了声，看着对方忠告道，哼，你最好趁我还能控制住脾气跟你说人话，滚出我的视线。 你